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第144集。何修义能依稀感觉到柳阳亭，他觉得自己是心机婊，不知通过什么方法将左然给迷得有些神魂颠倒。何修义在圈中这么多年下来，确实没有听说过柳阳亭被包养，否则也不至于沦落成这样。柳阳亭那个人内心十分阴暗，看见左然不愿意抽自己个耳光，就脑补一大车还要替天行道的把自己搞垮，同时抬高他的身价。他装莲花，这也不演那也不演，暗地使坏，曝光自己裸体，造谣自己爬床，还把自己当作傻逼，想搞一出冰释前嫌。可是他的确没有被包过，何修义相信想包他的人不少，比如家族那个时候投资爸爸，所以柳阳亭看不上自己这种有背景的人，其实倒也不是完全无法理解，只是想走到高处，像这样总是一副小家子气是不行的。齐璐装心脏病退出剧组之后，柳阳亭虽如愿的没被秒杀演技，但令剧组们怀疑他的健康状况，害怕耽误工期，不怎么敢约他。于是这么多年下来一点进展都没有，依稀还在演那些猜猜我有多爱你之类的那些现代的狗血偶像剧。唉，何修一叹了一口气，关闭微博，切回微信，继续应酬熟人的祝福。而后微信玩着玩着，何修一忽然间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。张小茂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，左导的朋友圈真是。何修一忙看了一下，发现果然不是错觉，左然的朋友圈依旧空空如也，上一条朋友圈已经是几年前，可是张小茂的话明显左然是在朋友圈里发了什么出格内容，所以才会让他大呼受不了。别人能看，单单自己不能看。事情非常清楚，左然把他给屏蔽掉了。何修义简直不敢相信，屏蔽自己这啥意思？一般来说就是出轨，有什么很害怕正宫看的内容呢？但何修义并不认为左然会在出轨当天出轨的，他不动声色，决定暗中观察。过了两天也没察觉出什么，何修义便豁出脸皮问张小茂，左然的朋友圈到底讲了些什么？张小茂非常惊讶，何修义说，截图给我。张小茂很听话，一张一张截图。自从几年前在家族剧组中相遇，他与何修义的关系一直很好。那时的张小茂是一个玻璃心，喜欢和人诉苦，大部分人都嫌他烦躲着他，就何修义善良，每次都认真听，也喜欢这个玻璃心。何修义一看，一共三条，前天、昨天、今天，三天各有一条。自从出柜后发的十分规律，都在晚上。前天是张自己睡颜照片，单反拍的，摄于某天清晨，阳光透过窗帘轻轻洒下，铺在自己身上，将她头发镀上一层金光。照片中她非常漂亮，完全不像三十多岁。昨天是张旅行照片，何秀一记得他当时走得累了，于是找了家店休息，牙齿咬着吸管，放空眼神看着街角，显得挺呆。今天没人，只是一盆兰花，配字修义又养死了。何秀一一阵叹息，秀恩爱，而且在自己的面前还要保持平静优雅，所以秀恩爱时选择分享给了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。那个家伙。何修义拿着手机稍微琢磨了一下，最后在朋友圈当中发了一句，还要在美国待上一周，会去市政厅注册结婚。屏蔽左然只分享给了谢小溪、张小茂、余游诗、明磊、苏阳等少数十几个人。果然片刻之后，左然放下微信对话框中全是恭喜的手机，望着何修义说， 刚看见谢小溪，张小茂说恭喜，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直到越来越多的人发来微信，何秀义一笑，他问左然， 喂，要不要去结婚？ 就这么着，左然与何秀义决定要结婚了。美国全境可注册结婚，包括加州。左然与何秀义在金像奖结束之后直接注册，就在洛杉矶的市政大厅，十分方便。在填表时，两个人很认真，一笔一画地写，仿佛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至于仪式地点，是在海边的一个教堂，非常的富丽堂皇，有种神圣之感。彩色琉璃，流光溢彩，阳光从天窗上洒下，红毯一直铺到台上祭坛那边，穹顶极高，四处都是浮雕石像，默默地讲述着圣人们的故事。何秀义始终记得，在威尼斯时，在参观圣马可大教堂时，左然曾经说过， 我一直梦想着今后便选一处与这里风格有些类似的教堂结婚。秀义，你愿意和我一起找找吗？ 以前教堂并不接受同性恋的仪式，不过2015左右开始，西方国家陆续颁布法规，允许同性恋人接受神的祝福。左然与何秀义并未邀请许多人来参与，只通知了大约30个熟悉的亲人还有朋友。大媒人李朝隐自然也在其中，谢小溪、张小茂、由于诗、明磊、苏阳、苟富贵、吴翔、凯文、穆安等人也在名单之中，三位贵宾自然就是双方的父母。苟富贵与吴翔还是视而不见，现在两人地位也与吴翔刚红时不太一样。苟富贵因为综艺努力获得许多好感，一点一点终于也被广大观众熟知，可是一切与他想的不同，朋友掰了就是掰了，从来没有因为权钱就又重新走到一起这个道理，即使有也不会再是真朋友了。吴翔红了后便有新的朋友圈，人总是会本能地靠近过去亲近不到的人，与苟富贵绝交只是使他与新朋友联系更密，哪会因为老友努力就又去吃回头草呢？入场音乐是由获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的妹子编写的，教堂宏伟，大门向两侧敞开着，何秀义拿着花潇洒地走进来，他的身后闻讯而来的记者们里里外外围了十层，举着各种长枪大炮拍摄这场世纪婚礼。闪光灯不停地闪，连国外的居民都好奇地过去，也想要瞧一瞧什么人在结婚呢。然而当何秀义走进大门之后，便有专门人员走到两扇门旁，缓缓地将漂亮的石门关上了，不让看。记者们全部发出一声怯的声音，世界瞬间安静了。何秀义挂着笑一步一步地走，远处左然穿着定制西装，眼神似乎已经有些痴了。教堂很大，5分钟后何秀义才终于走到了左然的身边，与其并肩立于台下。慈祥的老牧师讲出了开场白， 今天我们在这教堂之中为左然、何秀义二人举行婚礼，让我们来真诚地祝福他们二人举案齐眉，白头到老。 何秀义静静地听着，流程一项一项地进行下去，终于轮到了最为神圣的时刻。牧师声音柔和的，仿佛是低喃， 现在就请双方交换结婚誓言。 说完，牧师示意左然拉起何秀义的右手， 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。 左然点头，牧师开始教导左然， 我左然愿意与何秀义结为伴侣。 我左然愿意与何秀义结为伴侣。 从今天起，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富裕还是贫穷，健康还是疾病，都永远爱他，尊重他，对他忠贞不渝，直到生命尽头。 从今天起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富裕还是贫穷，健康还是疾病，都永远爱他，尊重他，对他忠贞不渝，直到生命尽头。 左然直望见了何修一的眼睛，里面好似有着汹涌情愫涌动。何修一的心间一颤，他知道左然讲的都是真的。牧师又转向何修一那一边， 接下来是何修一的结婚誓言。 何修一紧张了起来。牧师开始教何修一， 我何修一愿意与左然结为伴侣。 我何修一愿意与左然结为伴侣。 不知为何，虽然不信教，然而在这大教堂当中举行结婚仪式，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仪式感，好像真的是有古往今来的神还有那些圣人在为二人见证，非常感动。 感谢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以踢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金伦，同音。